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赵俊良是北京曲剧团已故的著名的老演员，他自幼喜爱曲艺。1951年，拜曲艺前辈江兰田为师，学唱八家鼓、十调小曲，艺名叫赵文坡。解放初期呢，他在北京市电车公司工作。1956年9月，参加了北京市曲剧团。1993年退休。40年间呢，赵先生曾经参演过北京曲剧数十部。1962年呢，参加拍摄北京曲剧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是边宝贤。在文革以后，赵俊良积极参加北京各大曲艺票房活动，与众多的八家鼓票友、艺人结为益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呀，他曾出演过反映清代旧京题材的电视剧多部，像《那武》是大本头，《宰相刘罗锅》是汪中直，《大清药王》是老道等等。虽然戏份不多，但是他那个深厚的表演功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4年秋冬之际，一套包装非常精美的《两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出版了，里边呢收录了20首从清代开始就流传于北京地区的十调小曲。这些十调小曲100多年来形成了独特的曲艺唱法和三弦弹奏法，特别是咬字与说功的运用，使得这些曲目有别于纯粹的民歌音乐，而成为一种以舞台表演为主的说唱形式，形成了曲艺体系中的十调小曲儿这一特殊的门类。那赵俊良先生演唱的北京小曲儿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我就继续邀请赵俊良的徒弟，也是我的师弟，北京市曲剧团艺术室副主任顾博岳和我一起聊聊赵俊良，聊聊北京小曲儿。下边就请您听我和顾博岳一块儿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 北 京。 北京的故事。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北京曲剧团的顾博岳。哎，顾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顾博岳。 哎，对，我们哥俩其实关系很好。 是， 哎，很多年以前就认识。 没错， 一块儿也唱过单弦。 嗯嗯。 今天呢请顾博岳来，我们主要是为了聊聊赵俊良先生。 如果您听过我们昨天的节目，就会了解到赵俊良先生和佟大方当年是北京曲剧箭杆河边同一角色的 AB 角。那么通过电影留下的影像和演唱录音的是佟大方先生，我们来听一听佟大方当年演唱的《箭杆河边》《白枕图》。 啊，大叔，您，您看我现在哪儿有这？咱爷儿俩当初可怎么说？初见。 钱平分讲明薄，黑钱不让我贪着，你现在要账可叫我怎么说。 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佟大方先生在曲剧《箭杆河边》，后来也拍成电影了。 对， 这里边这个演佟善田， 嗯， 大坏蛋，佟先生跟这个赵先生都是以演坏蛋闻名。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当时曲剧团这些老一批的这个男演员里头， 嗯， 很多都是以演反派角色而著称。然后比如顾荣甫先生， 哎，对对对， 也是， 嗯， 彭子富先生， 哎， 他们经常演这些反面人物，比较形象。 对，但是可惜的是呢，因为他跟这个佟大方先生演这个戏演的是同一个角色， 对对， 所以在拍电影的时候呢，拍的就是佟先生。 对， 对， 对， 我们就听不见赵先生演这个坏人的这个 比较遗憾了， 这种精彩。但是呢，这个曲牌啊，刚才咱听到的这个得多说两句。 嗯， 这曲牌呢叫沈清扬。 嗯， 那为什么叫沈清扬呢？它是一个又叫清扬案， 嗯， 就是沈这清扬这个案子， 一个公案。 哎，这讲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一段非常长， 嗯， 这是过去一个很有名的这么一个小曲儿。 对， 这段都放全了，得20多分钟啊，咱们没那么多时间。 一个片段。 哎，这个又叫拨忍图， 嗯， 啊，又叫画扇面， 嗯， 又叫公道老爷劝善歌， 啊，实际上就是同一个曲子， 嗯， 用不同的唱词， 嗯， 然后配上把这个唱段的名作为曲牌名。 哎，对，你这故事讲的是什么故事，他这个曲牌就叫什么故事。 对，实际上调的是一个， 后来在单弦里呢改名叫农民乐。 啊，对，那是后期了， 就比较后来了， 但是一个， 嗯， 比较常现在听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牌子。 对，咱们呀听听赵俊良先生出的这个两曲俊存北京小曲集中他唱的这个沈清扬，咱们呢就听三番吧。 Oh, 见你不回家，我到此间迢迢梳理君子。昔日才子爱婵娟，你我从小把亲定，学一个牛郎织女喜结良缘。 好，刚才咱听到的就是赵俊良先生演唱的沈清扬，所以这个曲牌一样，但是感觉上跟佟大方先生唱的这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啊、对，一个是人物的唱、嗯、一个是他的叙事体讲故事的这么一个唱法。 对，这个听众朋友们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曲牌体的这种魅力。 对， 就是同一个曲牌他演唱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就像我们的宋词，他词牌不一样，应该这个比方说悲惨的词牌都是悲惨的，他也可以用悲惨的词牌唱喜庆的事儿，他、 嗯、 就看运用之妙了啊。 对对， 这是中国的正经的这种曲牌文化。 嗯， 好，咱们接着聊赵俊良先生。赵先生后来就是在北京市曲艺团戏剧队，后来在北京市曲剧团演过很多的角色。 对对。 那么再往后呢，到七十年代，这个 七十年代、有一个阶段呢， 嗯， 就把他借调出去了， 嗯， 调到当时叫8.75洗印厂。 怎么叫8.75洗印厂？ 就是说当时就是这个胶卷啊、 嗯、 是8.75毫米，我印象里的它是根据这个尺寸定的、 哦、 叫8.75。 哦， 后来呢从这个厂子出来之后呢，有一个阶段借调到北京市委的文教组。 嗯， 因为当时呢北京要搞一些游园的演出， 嗯， 他负责就是这种高校几北京几个高校游园演出的节目审查。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文教组有意把说你别回剧团了， 嗯， 要把它留用在这个机关。 北京市委啊，那很高啊。嗯， 他们家里当然也是非常希望他能， 那 是 那当然了， 当演员又更好了。 对、啊， 但是赵先生喜欢这个，喜欢演表演，喜欢当演员。 嗯、 说我不在你这干， 嗯， 必须我还是回到剧团。 哦， 等于这样，最后还是北京市曲剧团的一位演员。 嗯， 这也是挺不容易，因为前头就咱原来说过， 嗯， 他当初就是在 汽车公司， 汽车公司他是自请离职， 嗯， 那有一个机会他放弃了， 嗯， 这个在市委机关留用工作又给放弃了， 嗯， 就说明什么？他对他的这个艺术， 嗯， 这个事业是一份多面的挚爱。 没错，没错，没错。后来呢，在等于是又到了北京曲剧团。 对， 哎，在之后还演过什么样的戏？ 您比如说到了77年的时候， 嗯， 那可以说是。因为在这之前有很多戏都不能演了， 嗯， 77年排了一个大戏， 嗯， 叫《野鸭洲》， 嗯， 这《野鸭洲》呢是根据湖南的花鼓戏改编的， 嗯， 是由赵先生他来执笔从花鼓戏移植过来， 嗯， 当然这是个群戏，他在这里演一个杨队长， 嗯， 是一个生产队队长啊，这个戏据说当时是很火，很挣钱， 嗯， 之后呢像什么《白卷先生》， 嗯， 这也是一个。当时一个时令戏是一个讽刺剧，他在这里头演一个也是反面人物，里头有一段唱，但是他跟我说过这段唱那个唱词挺有意思，因为是一反面人物嘛， 嗯， 恨在心头我牙根发胀， 嗯， 不敢外露怕见阳光， 嗯， 他演这个角还戴着一个假牙， 嗯， 拄着一个拐棍， 嗯， 模拟好像跟木偶似的那么一种方式， 哦， 阴阴森森的， 嗯， 很有特点，但是可惜也是没有留下资料来。 嗯，可惜了，哎，可惜了。 嗯， 再往后呢，就是我看他这介绍啊， 嗯， 还演过什么《公主的女儿》中的张铁腿。 对，这也是当时是一个，嗯，演的是一个就是80年代， 嗯， 一个老北京， 嗯， 古道热肠， 嗯， 好诙谐， 嗯， 当时他演这个戏是获了奖了， 嗯， 文化局给他一个表演奖， 嗯， 好像是。老先生这一生就是真正的获奖可能就这一回，因为过去不像现在演员的获奖比较多了，这奖那奖的，过去也不设立那么多奖， 对， 但是他是获过这个奖还是挺不容易， 挺不容易的，对， 嗯嗯。 再往后呢， 到后来呢 就退休了， 啊，退休 就是在曲剧团退的休， 在曲剧团退休之后呢，像什么杨当户小白菜、天桥姻缘这些戏也都复排了， 嗯， 他还都担任了很多角色，您比如说在之前2005的时候拍电影，他演的都是边宝贤， 嗯， 是知府，是反面人物啊， 嗯， 顾荣甫老先生演的刘希同， 嗯， 后来呢顾荣甫老先生他退出舞台了， 嗯， 赵先生始终就演这刘希同， 哦， 当时在团里呢是老演员和青年演员结合分 AB 角， 嗯， 当时是 我印象里是四个小白菜， 嗯， 好，三个杨乃武， 嗯， 反正每个角都是 A、B、C， 嗯， 就刘希同这就他没有 B 角，没有第二份， 就这个角色难呢。 他当时就跟他说：“嗯、你们就耍我一人啊！” 这角色确实是难， 对对， 要把那个阴险劲儿，而且他也是一小人物， 对对对， 他在那些个官里相比，他是一小县官， 他是一个知县。 哎，对了，所以他也要去争。最后被这个斩首啊，是 最后反正 是凌迟啊，我忘了， 反正是一个很不好这么一个下场。 对了， 还有在这个曹雪芹里，曲剧曹雪芹，他演的是曹雪芹的一个表叔，好像是叫李鼎。 嗯， 这个戏呢后来被京剧拍成了电视片， 嗯， 主演是严兴鹏老师 啊、哦、 他赵先生呢还是演这个李鼎，但是那是个京剧了。 嗯， 在这个戏里的还有一段京剧的唱，那也是挺有意思的、 很不容易。 对对对、 啊、这个他演了很多的电视剧，后来 就是从80年代往后， 嗯， 他就开始涉猎于这个影视剧。 嗯， 而且呢不单是演戏里的角色，他把很多的曲艺里头的东西也带到影视里去。 嗯， 比如说当时李汉祥在咱们这边拍了几个清朝的戏，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其中有一个叫一代妖后。 嗯， 赵先生把拉洋片，他管这叫拉大片。 嗯， 把这个形式呢就用在了一代妖后里头。 嗯， 咱都知道这个拉洋片呢就是拉那个锣鼓三件。 嗯， 可是他的电影里呢把这段给配上乐了。 哦， 是一个反正还配的还挺巧妙的。 嗯，这个找得到资料吗？ 这有， 有资料。好，那咱们就听听这一段啊，这个配乐的拉大片。 看你们再看到有一片，说一说英法联军呐、哦，火烧圆明园。圆明园有148景楼。修了啊100年哦，哎，青松翠柏神仙树，瑶草奇花并蒂莲，大水法圆阴关，武林春色太平川，长喊呐、哦、安乐度了。哦，天地一家春呐、哦、那春色无边了。探知探到长毛造反点自乱，洋鬼子趁虚而入来犯边，英法联军呢、啊、攻破了大沽口了。 好，刚才呢就是在一代妖后这个影视剧当中啊，赵俊良先生的表演，他这个拉大片配乐、 您听，虽然是配乐、 哎、 虽然是后配的， 嗯， 但是呢听着并不觉得特别的别扭，特别隔了、 哎、所以这个老先生们他还是有这个艺术规律的这种深厚积淀。 对， 咱们这个梁曲俊存啊，赵俊良北京小曲集，这个小曲集里边呢也有一段这个拉大片。 对， 就是这是传统，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哎、 就是没有丝弦伴奏、 哎、 就是打击乐， 锣鼓三件哐才哐才哐才哐啊，哎，往门里头再看到是吧。哎，这是这个大花鞋， 哎，这一个经典的传统名段。 哎，对了，咱们呢也是听这么一番吧、 嗯、听几句吧、 哎、听一番啊。 来看看，南乡有个二姑娘，二姑娘得了一个着床的病啊，许下了泰安神州去烧香，浑身的衣裳都做完毕，剩下了一双花鞋没有做上，红缎子买了48匹，绣花钢针买了2匹香，寺外又把那裁缝找，18个裁缝请的家乡，9个裁缝那鞋底儿，9个裁缝啊做鞋帮，18个裁缝感情不够用，又来了18个丫鬟来帮忙，花鞋衣裳绣了一个莲花瓣呐、啊。哦，那光绒线就用了哦，死得太狂哦，哎。 好，刚才呢就是赵俊良先生在《梁曲俊存》《赵俊良北京小曲集》里边，哎，这个演唱的《大花鞋拉洋片》，又叫《拉大片》，又叫《西湖景》。 对， 哎，这是赵俊良先生，他会的挺多啊。 对，实际上就说这个拉洋片吧，也叫拉大片。 嗯， 赵先生在很多的这个片子里都用到了， 嗯、 比如《武生泰斗》， 嗯， 里头也有这个，还有一些个电视剧，包括其他的一些形式，比如《双簧》， 嗯， 说书。还有在这有一个电视剧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嗯， 那是就是以相声的段子串成的这么一电视剧， 嗯， 他在那里有太平歌词， 嗯， 竹板书， 嗯， 就是说他在影视剧里运用了很多这些东西， 嗯， 包括《宰相刘罗锅》里头，他最后有一个千叟宴， 嗯， 实际上这段是把插曲的一个来源一个传说用电视剧把它演出来了。 对， 当时呢他召集了很多跟他要好的一些个老艺人， 嗯， 老票友都来参加这个剧组， 嗯， 都是演的一些就是乾隆年代的一些老臣， 嗯， 乾隆问他们说你们现在干嘛呀，说我们现在唱唱跳跳，唱什么呀，这一帮老人啊， 嗯， 站起来一人拿一把子鼓， 嗯， 就唱，当然那剧里唱的是一个新写的词了， 嗯， 但是是把这个老的这个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插曲的这么原始的给呈现了一下，还挺有意思的、 嗯、有点意思。 哎，今天的时间啊就不多了，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顾伯乐和我一起来聊聊赵俊良，聊聊赵俊良先生演唱的这些北京小曲儿，也希望您继续支持老北京的原汁原味的民俗艺术。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就是北京小曲儿了。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赵俊良演唱的北京小曲儿，叫小寡妇上坟。这个小曲的曲牌就是打新春，因为小寡妇上坟第一曲第一句有打新春而得名，所以这个曲牌后来又叫打新春了，它总比这个小寡妇上坟好听点儿。好，咱们来听听这首打新春小寡妇上坟，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新春儿，寡妇在房中叩门信儿，寡妇年长32来个呀儿哟，一十七岁就过了门儿啊一呀儿哟，奴婢丁国老成了亲，居家老少不光阴，指望我夫妻白头到老来吧呀呀呀今儿哟，不料想半路我少了部分哎一个呀儿哟，人留后草